边都是有道理的。那薛哥在这边，你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我今天要讲的范围包括，第一个是反应的定义是什么，第二个是反应的范围什么。你们看大标就好，不用抄了，就是无意义的，就是反应的定义、反应的范围，然后反应你要怎么准备，还有反应的素材包括哪些。这应该是大家都会面临的问题。然后这个讲完之后，会带你们看一看一些题目，你们可以看到后面来第七页这边什么。接下来就是一系列都是考题，这个就是所谓的去年那个考选部颁定的那个模拟预试考题，总共15题。看过这个题目的举手，让我知道一下。看过的举手，好，手放下。有努力的作答过的举手一下。好，你们都很害羞，其实就是心机重，不想让人家知道说自己准备充分，没关系。但我上课的时候都会带到，那我们今天不会全部都带过去，因为已经我过去的经验，通常带完你都睡着了哈，所以我们就大概讲了几题就好。然后接下来呢，你们到第二篇这个地方，第二篇这个还蛮重要，叫做英美法基本概念。你说老师，英美法我们老师在学校上了两个学期，我都不知道在几副什么东西，你怎么可能一堂课讲完？这个我要先定义那个范围，那个范围就是针对考试你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基本观念，我们要先在这边把它讲完。所以就是说各位在今天第一堂课，我大概要上那个范围到这边，然后如果时间有余的话，我就会继续进到那个区域法那个部分。好，这样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回到那个第三页这边。你们先告诉我法应是什么，有没有可以告诉我？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回答，依据我的那个过学经验。所以我们就先从字面上看，法学跟英文。那英文就英文，没什么好讨论的，对不对？但是错了，你们先看英文那个地方。哎，法应是考哪一种题型啊？选择题嘛，所以会不会考你听跟说？你们以前都知道有法学英文就是听说读写，对不对？会不会有听跟说？不会。但是啊，我的经验里面有很多同学接下来是要准备外国出国念书的。那如果你有这个需求，你私下来跟我说，不是说我是要训练你听说，可是我会给你一些想法，让你知道怎么准备哈。所以你们看一下下面这边，如果你要出国去念外国学位，好，那这个其实跟只要准备考试同学无关。可是呢，我还是要讲一下，所谓外国学位就包括像你一大堆的，你看有什么？有 LLB、LLM、LLD、JD、SJD，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外国的学位的那些名称哈。因为每一次下课都有同学来问我说：“老师，我现在想出国念书 ，LLM 跟 JD 跟 SJD 到底有什么差别？”那个《金法尤物》里面念的那个哈，叫做 JD，JD 叫做就是法律博士，它是给谁的呢？给美国人上的。美国人他自己大学在美国念书，然后就准备一个考试叫做 LSAT， 那个考试很难，所以你们回去看金法尤物第一集，因为他不是在准备考试吗？他在准备的就是那个考试。然后这个学位的目的，大概会念两年，目的就是让你在外国当律师用的。那所以问题就来了，有没有我们台湾人申请到 JD 的？当然有，可是很难，因为原则上他考的那个试本身就很难，而且他会比较歧视你啊。所以原则上如果你有打算要申请那个 JD 的话，我会说比较困难，不是不可能，可是你也可以继续加油哈。那另外同学比较常听到比较会混淆的是有个学位叫 LLM， 对不对？有听过这个学位吗？那大部分我们台湾人，如果你在国内考上律师，然后你要出国去念的就是这个学位叫 LLM， 他只要念多久？10个月，像老师就是念 LLM 回来。LM 就是法学硕士啊 ，Master of Law， 好 ，Master of Law， 那这个学位呢，只是让一些外国人去那边念的，那只要10个月，然后不用写什么论文，把课上完就可以回来了。那你说有什么好处？有完念在我们国内嘛，就是镀个金的逻辑。那不是说没有优势，有，因为你的上课还是跟我刚刚讲那些 JD 同学一起上，好，所以呢，如果你的兴趣不是在美国待下来，而是要回到台湾来的话，那 LLM 是不错的选择，而且省时又省钱。好，这是第二种。那另外一种叫 SJD，SJD 是也叫法学硕，法学博士，但它是给谁念的？给你已经在美国念过 JD 或是 LLM 的人，然后你有兴趣在大学执教，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你要走学术之路的人，那你就可以念。 然后像现在以台湾人在美国念 SJD 的不少哦，不少。可是呢，以我的经验，我们过去大概老师有点年纪，所以以前过去的时候，你大概只要念一个 LLM， 然后你再申请，就可能有机会申请到 SJD。可是现在，如果你有兴趣要走学术路，然后去美国念的话，你可能要念两个 LLM 才申请得到 SJD。好，那这个就是补充让你知道。所以，因为老师不停的回信给大家说明这几个学位的差别，回到有点手软。所以就是，如果你们私下还有别的问题或听不懂，再问我。好，那这个我就不花太多时间讲。所以讲回来就是，其实如果你上面这些学位都不是你要的，你现在目标只有在国内的话，其实你就听跟说不重要，就上课牢记一个原则，把单字看熟就好。什么叫看熟啊？叫你背吗？有没有觉得背有帮助吗？他会考你说，比方某一个字叫做 precedent， 这个字很重要，你们先补充一下。好，写在旁边，后面会不断一直像鬼打墙一样出现，这个字叫 precedent。超重要，叫做判决先例。好，判决先例。那这个字 precedent， 你当然要学会它怎么念啦。如果你要出国念书的话，可是你不会念会爆炸吗？考试会影响吗？你听不出 precedent 会死吗？当然不会死吧，就都不会死啊。我就说考试也不会怎么样啊。所以关键在你看熟它，知道它叫判决先例就好了。了解我的意思哈？就不要花时间在那边。有同学就拿很可爱，要把老师说的那个字全部都把它写出来，写出来，然后写成一个单词表，一直背 precedent。那很好，可是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我说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背诵单词。好，好，这个就是这个部分。那刚刚讲到这些东西，好，再看，帮我看英文的下面第三点这个地方。我们虽然考的是法学英文，可是它有时候会考到英文以外的外国语。什么叫外国语啊？其实主要是有一些是法文，但是法文很少。根据我的经验，主要是一个东西叫拉丁文。拉丁文，拉丁文有点像是这个行业的行话。行话这个字你一定要会，因为有考出来过叫 jargon。你知道什么叫行话吗？就是这一行吃这行饭的人都要认识的字叫 jargon。 那拉丁文就是它是因为延续来自大陆法的一些原理原则，那为了表示说它很厉害，它就用拉丁文去表述。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考试里面也常出现，也会考。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会补充很多拉丁文的单词给你们，你们就记得看过认得它就好。你说老师拉丁文怎么念？随便你念，因为这个世界真的随便你念。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叫拉丁国吗？没有，它是真的有发音规则啊。可是我是说，你念的不太正确，没有人能够说你什么嘛，照发音再念过去就好了哈。这样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拉丁文，比方说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遵循先例原则，哈哈，这个给我打五颗星。但是呢，这边老师有一个加害几副的问题，有人把 stare decisive。那个 SI 后面少打了一个 S 帮我补充上去，所以它其实原来叫做 stare decisive。 好，这个叫做遵循先例原则，很重要吧？这个真的会出现哦，所以我说它重要性超高。请你无论如何上过我的课，这个原则至少要记得嘛，没有很难吧，对不对？这个叫遵循先例原则。后面同学看到我的板书吗？会不会太小？好 ，OK， great， 好。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很重要，这个就有考出来，所以这个拉丁文你不能不会。那下面那一个哈，叫条约必须遵守，你们一样帮我注意一下拼字的问题。Servanda 是 S E R V A N D A， Servanda， 这个叫做条约必须遵守，这个就不那么重要。可是各位可能在上国际法的时候，这个就是个重要的原则。上过国际法举手。好的，放下。OK， 对，这个就是在国际法上重要的法音可能不会出现，可是你至少要认得这两个原则，好不好？这就是我说拉丁文很重要的地方。 好，再过来，我们回到上面这边来看法学。法学的定义是什么？法学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嘛，中文就不用再讲了。可是它的英文你会不会啊？我们国内叫什么法？如果我们讲法体系的话，我们叫什么法系？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啊，生命，也就是说，老师两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哦，赞，说这话的人赞，有谁回答不出来？是这个意思吗？你们回答不出来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就是懒得鸟我就对了。没有啦，我们国内原则上是大陆法体系啊。大陆法体系怎么说？你跟我说 continent， 我就杀死你。那叫罗马法好吗？叫做 Roman law。它体系叫 system， 好，这叫罗马法体系。那有罗马法体系，它的意思是什么？你都知道吗？就是你们看到那些法典嘛，一个非常清楚列出来的哈、哦。所以这个叫做成文法啊。成文法怎么说啊？成文法哈、哦，第一个很重要叫 written， 你说废话，可是你会吗 ？Written law。那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说法叫 codified。 好，啊，这边我要带出另外一个字叫 code， 这个字很重要，叫法典。所以 codified 就是它把它变成动词化嘛，就是成文的、法典化的。所以这个是罗马法的那个基本的几个概念，可以吗？可以哈。那跟这个概念相对，我刚刚说除了罗马法体系之外，还有一个体系叫什么？哎，还好吧。英美法体系，对不对啊？英美法当然可以说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当然可以啦。可是呢，有另外一个比较常见而且比较常考的，请你把它写下来，叫做 Common Law。 什么叫 Common Law 啊？就是所谓的普通法。普通法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它不是 written 的，所以你当然它的相对叫什么？ unwritten， 对不对？ unwritten 之外呢，它还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补充的那个字叫 precedent， 这个叫什么？照看就好啦，这个叫先例，判决先例。那当然你也可以说这里面有一些叫做 case law， 其实 case law 就等于上面的判决先例，两个是一样的哈。然后最后一个比较重要，就是我们刚补充那个拉丁文叫做遵循先例原则，请你再写一次，叫做 stare decisis， 因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这个也很重要，请你无论如何把它记下来好吗？这个就是所谓法体系，我们要带出来那些字的东西嘛，哈。才为什么我们要谈法体系的原因？好，那待会我们会讨论这些法体系的特征有什么，可是不是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序论，让你们心里有数，暖个身就好。哎，讲到法律这个字，你们到底知道多少跟法律相关的字啊？法律怎么说？啊，哎，同学你们都不嗨呢，在我的课 ，Rule Number Two， 要嗨，好不好？要嗨，你们不嗨，我会走到后面去哦。我跟你讲，这个课的好处就是没录音，没录影，所以老师不见没关系。好、所以而且这支麦克是无限的哦，不要以为老师是吓唬你哦，像躲在后面，如果偷偷在那边。用手机在那边跟人家 WhatsApp， 我是会知道的。哦，好，老师不是要恐吓你们，老师爱你们嘛，所以才这样，好不好？法律怎么说 ？Law， 对不对 ？Law， 可是只有 law 这个字吗？有一些重要的哈、哦，跟法律相关，不管是文件也好，你们常用的判决也好，请你们通通把它记下来。刚刚您说第一个很简单嘛，叫做 code， 对不对？ code 叫什么？法典。法典知道是什么？没问题嘛。第二个 跟这个 code 相关，这个是要认得，叫 statute， 或者是 statutory law，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实定法。实定法什么意思？就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那个制定法，知道我的意思吗？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好，第三个，像我们刚说叫 case， 对不对？可是 case 你就爽了吗？这样就满足了吗？ case 当然是由判决判例构成的啊。判决怎么说？会的，老师自送神秘小礼物一份，看看讲义啊，等一下我有出现这个字啊，很简单，我一讲就会了，叫做 decision， 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字也很重要。好， decision， 其实 decision 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也蛮常考的，叫做 conviction。这个你去查字典也叫做判决，可是请注意哦，这个判决叫做刑法上面有罪的判决，你把它写下来，刑法上面有罪的判决叫 conviction。 好，刑法上面有罪判决叫 conviction 啊，那无罪判决咧，你当然我跟你讲啊，就是反正 decision 就是，可是万一他考出这个字，你就想说错赛怎么办？无罪判决你要稍微认识一下吗？它的相对概念叫做 acquittal， 这个叫做无罪，或是无罪判决，或者是不起诉。好，所以再说一次，它的概念有一个叫做无罪，一个叫做无罪的判决，另外一个叫不起诉，可以吗？可以吗？可以齁。啊，那有不起诉就有起诉嘛，对不对？啊，起诉怎么说啊？请你再回来讲到这边，起诉，起诉那个检察官做的事情啊，检察官的英文有没有会？叫做 prosecution。好，这个叫做起诉，或者是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很类似的字，叫做 indictment。 你会听到我念 indictment， 我有发 T 吗？没有哈，是 indictment， 这个字比较重要。看我的黄色笔都会消失，这个字比较重要，这个也叫做起诉，这也叫起诉，或者是起诉书，你可以读到旁边起诉，或者是起诉书。再过来，我再补充一个好了，这个蛮重要的，这个是拜托你给我用画百颗星，不用真的画，在这边是。Warrant 叫做，谢谢，很好，优秀，这个就是接下来榜首的要件，会回答老师的问题。 Warrant 学来大声告诉同学，这个是什么意思？ 很重要， 优秀，接下来搜索票或者拘票，有时候都用这个字，总之就是法院开的那些东西，知道吗？那个令状通通都叫做 warrant， 把这些都补充给你们咯，可以吗？哎，这是老师今天觉得各位看起来很天真又可爱，再补充给你们，你们如果不嗨，我真的就也不能怎么样，老师会求你们嗨，好不好？老师平时不求人的，拜托了。好， OK， 这些字拜托哦，不是说黄线的才要记哦，我只是说黄线的考出来几率比较高哦，啊，其他没有画黄线的要不要记？要，好不好？ 你不记我也没办法，我不能怎么样，但是拜托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好，这边好，那这一页我原则上就讲过去的哈，其他都是你自己看。翻过来来，你们先帮我看一下二那个考选部的命题大纲那边，这个是中文哈、哦。他说，他为什么要考你呢？他说考法律专业知识之基本法学中文阅读能力，把阅读给划开来。阅读能力，那阅读能力的前提就是第一，你要文法还 OK。如果你本身国高中的文法不是很好，不是没救，可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文法上，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大致上，你只要看懂那些字，你也能猜得出来。好，所以第一个原则不是很重要，就文法没关系，你不熟也无所谓。我们大上课带阅读的时候会带过去，可是不会花很多时间讲。那第二个就很重要，叫做智慧。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上课花很多时间讲智慧的原因。好，然后你看他就说，包括新闻报道与法院判决常用之智慧，要注意哪哈？片语及文法句型。好，就讲完了，他就说要考你这些东西。所以呢，素材就包括新闻报道外面出现的，或者是法院的判决判例哈。另外，第二个要能够理解新闻报道及法院判决之主旨要义，把主旨要义画下来。这个就是让你们知道说，不用逐字都认得，你只要看懂它大概的说什么，你就能选得出来。那我的意思吗？不用慌，没那么了不起。你叫他们阿兜啊来考考看我们中文，一非不无言求之余地，快有贵，到底是有没有言求之余地啊？好、哦，所以呢，原则上也是如此啊，就是法院的判决就是有点难，可是你只要大概掌握，我们后面在讲宪法的时候会跟你讲，有一些固定的句法跟模式，你只要掌握，你就都看得懂了。好、哦，所以不要慌。好，最后来看那个命题大纲的范围呢，你们告诉我几类啊？八大类，八大类的这些英文我就不写了哦，你至少要认得嘛。好、哦，第一个叫什么？侵权 ，towards， 会不会啊 ？towards。当然啦，我们每次上课都会讲，或者上课会讲。好，再过来呢，包括契约叫 contract， 这个没问题。再过来公司 corporations， 再过来证交法 ，secretaries regulation， 这个对不起 ，securities regulation，security 就是证券，然后 regulation 就是规范，不是法规哈。再过来刑法叫 criminal law， 这个没问题。再过来宪法 constitutional law。还有后面两个民诉跟刑诉嘛，诉讼叫 procedural 这个字叫做程序的，所以民事程序的法律叫民诉嘛，啊刑事程序法律当然叫刑诉嘛，就考这八大类。然后呢，所以呢，你们要不要准备物权啊？物权篇的字要不要记？啊，要还是不要？哎，我现在讲的是。纳美人这个语言吗？欸，是我们现在说台语，还是全部都说英文？还是台语加英文，斯林巴里的台语款这种的？回答我，可以吗？欸，物权要不要考啊？原则上不要哈，不要花太多时间去准备无意义的税法的字，要不要认识？不要，好不好 ？OK， 好，再过来。所以备注，可是很机车，他说这个是历史而已哦，他还会考出这个范围。但是我跟你讲啊，根据我的小道消息，不会考超出这个范围，好不好？就金光哈，就这样。所以你们已经心里有数，他会考这八大类啊。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就一个一个讲下来，再过来就比较八股啦。可是我在责任上要给付给各位，依法学英文的学习依据。惯例，我们要先来给各位几个素材，因为同学一定下课都会问我说：“老师，我真的上课讲义就够了吗？”你们对我的讲义也问得太没信心了嘛？够了啦，够了，好不好？但是如果你心有余力，老师还是要在这边推荐几本好书，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林立芝老师编著的《法学英文攻略一到七》，哎，各位有看过这本书长什么样吗？那个林立芝老师，他就是现在在东吴大学嘛，对不对？ 他现在是东吴还是台大？东吴嘛哈，他呢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他长年以来都在奠基那个法学英文教育。可是各位有机会的话，去把这七本书挖出来，各位啊，这个书垫起来哈，连当枕头都太高。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而且分量这样高，啊，拿七本蹲起来的时候，你连吃泡面手都会酸的，放在下面，然后摆在上面的话，你会手酸。所以要不要念 ？It depends， 好不好？看个人的行有余力。你当然要增加阅读能力，这是好书。可是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准备考试，我奉劝不要。毕竟各位还有这么多法科要准备好。但是我还是要推荐各位不错的书。另外第二本。潘维大老师编著的法学英文，潘维大老师现在是法学院院长吗？东吴的，还是吗？好，不重要，不管他。但是呢，这本书呢，里面如果你的文法不是很好的话，这一本它特色就是讲了蛮多文法，好，讲了蛮多文法，所以也不错。然后第三本老师实在不愿意推荐，因为这个何家宏教授是阿拉巴，阿拉巴怎样写像吗？就是最近可以自由行到台湾的那些人，就是大陆老师啦，大陆客。这个虽然两岸关系在他们看来是血浓于水，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原则上还是先以岛内的这个著作为主。但这本著作它的特色，就是因为这位何家宏何教授，他是一位来自西北大学的教授。西北大学知道啊，西北大学在芝加哥是个好学校。那这位教授是首位在中文世界里面把整个法音啊介绍得很完整的一本书。但是这本书现在有繁体版了，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一看。但是蛮厚的，啊，好了，我讲完了，哦，受不了，就这样。第四本啊，各位要自我提醒。起劲的原因是各位猜猜是谁编的？王泽健，就一定要总分讲这个，他编的哈，他不是写的，他就找来，因为他大咖嘛，他就找来好多老师帮他去编，然后分别针对什么，我们这八大类，什么契约啊、侵权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本书不错，他对你的英文本身没帮助，但是他对你掌握英美法的概念有帮助，了解我的意思吗？薄薄的一本不错啦，这本就还蛮不错的。如果你只是，你可以当大便的时候看的书啊。哎，不要惊吓，老师都直接说出大便，大便有什么不能说的？就大便都放在那个马桶盖上面，就翻下，被困在里面。你如果万一有便秘的话，你就15分钟都被困在那嘛，就非看不可，这是一个方法，好不好？这本可以看一下，就是对法音有帮助，就快速看过去就好了。好，英文教科书，我只是给各位讲啊，我从那个这两本书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然后呢，是我编辑的一个主要的依据，好、哦，编辑的主要依据。但我认为你们应该不会跑去买，好、哦，每次只要介绍洋文书都是介绍爽的啦，我知道。再过来比较关键的是其他资料，其他资料来你们可以看下面第二个那个东西，有一个方法一定要介绍给各位哈、哦。你们如果自己没事做，就打开你的 Google， 然后呢，你就开始想。跟契约法相关的单字有哪些？比方说，契约的履行，像这样。然后呢，这时候你就做一件事情，打“契约的履行”五个字在 Google 上面。然后你当然可以再标更清楚，“契约的履行”英文怎么说？我打个问号。要点进去之后，多半都会有回答。知道我的意思吗？或是一些外国的文件，养成这个习惯，每天要就是查一两个，就是。发想嘛，你就没事做，比方说念书念烦就这样做。有些字你如果真的想不起来，或者老师万一没讲到，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准备。所以这个方法一定要学会。然后工具书的地方有一本是袁绍跟贝塔出版，这本也还不错啦，但它主要是教你怎么写。所以如果你将来出国念书的话，这个不错。那第二本叫什么？叫 Upcoming 半字书，名称我已经刚点出版。这本就是老师在写的书，老师还在写。然后去年我就跟同学讲说会出了，可是很不幸是这群同学快要上战场了，老师还没有出。那今年会不会出？我给各位承诺，会，好吧，会。啊，如果有的话，你们觉得有帮助的话，你们就自己看。啊，老师从来是没有，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用这个方式给各位一个承诺，就是我会卖力的写，就这样。OK， 书才讲完了。 啊，还有一本，还有一本可以买啦，小小本，那本是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就是林立之老师有一本叫《法学英文字典》，有看过吗？很小本，哎，出现了，来，同学，你真的很优秀哎，我认为你这是人中之龙，来来来，长这样子，小小的，哦，小小一本，这个你就带在身上翻一翻，里面还蛮多解释啊什么的，对准备还蛮有帮助的哈、哦。同学优秀，就是这样。谢谢 ，OK。而且这个同学人又长得帅，又坐在前面，一点都不怕老师，赞。好，大概就这样子啦。书都介绍完啦，你们自己评估一下。你要是没有余钱跟余闲哈、哦，你就看我的那个讲义就可以了。我觉得原则上就够了。再过来法学英文的准备，你看我区分成什么？第一个叫做掌握，因为我英美法学概念，这个就我们上课会讲到，所以不用特别准备。第二个叫做智慧的学习，第三个叫增强阅读能力，第四个叫掌握并熟练 思考的题型。哈，先看智慧这篇，智慧我建议的学习方法就是分门别类，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方法，契约是什么，刑法有什么，然后那个诉讼法又包括哪些哈，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请注意啊，要重视智慧的意思，而不是发音的文法，这个很重要。第二个要去。特别讲的叫做注意看似简单的思维在法律上的不同意思，比方说我刚补充第一个字，你把我画下来，叫做判决。你们以前学 decision 这个字的时候是学什么意思啊？决定，对不对？但是你如果都没有准备过法音，你就直接上战场，你看到 decision 你就一定翻决定，一定不会翻成判决，然后你就看不懂了。好、哦，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很重要。再过来一个字叫 act， 你们以前学叫什么？行动、行为，但在这边叫做法案，这个字也很重要，在宪法都会考。然后下来，这个第三个字叫 advance， 这就还好吧，没有考过，但你知道就好，叫做预付行为或是预付的款项，就是你去买 iPhone 的时候，他会叫你预缴多少钱。哦，是啊，我告诉你哈，就是那个预付的款项就叫 advance， 可以吗？好。比方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吧。你们都觉得我在讲空话，来帮我翻到后面的题目。我们来找第138题好了，来138题在第八页这边，翻到了吗？最上面这个是模拟预试考题的一个题目，我们来看过去吧。In the civil lawsuit， 好 ，civil 是刚刚已经讲过叫民事上的。Lawsuit 这个字非常重要，画下来以后会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叫做诉讼。所以他这句就是说，在民事诉讼当中，在民事诉讼当中 ，What formal document？ Formal 是正式的 ，document 这个字也要认识，叫做文件。哪一个重要的文件呢 ？The plaintiff 哦，又出现 plaintiff 画下来，这个字也非常重要。这个字叫做原告，诉讼上面的原告。啊，有原告就有被告，对不对？被告，请你补充在旁边，我写在这边叫做 defendant， the defendant。或者是 the， 写太快 ，accused， 可以吗？前面都记得加 the， 这个叫做被告。只是上面这个比较多、比较宽广的意思，下面这个通常是刑事上面的被告。好，通常，我说通常。但是现在都通常都混用嘛，反正就记得是被告。好，你可以补充在 plaintiff 的旁边。好，他说哪一个正式的文件啊，是原告会怎样呢 ？First bring into the court， 在第一时间啊 ，first 就是一开始啊，就 bring into the court， 把它带到法庭上的。To set out， 去设定好呢 ，the basic fact and legal reason， 去设定好那个基本的事实与法律的论理 ，reason 叫论理。所以各位看到这边，他整句就问你说，原告啊，要告人家的时候，在民事法 庭上面，他第一个要带进去的那个文件，那个正式的文件叫什么？先不要看箱子英文，你们告诉我中文，你该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吧？叫做起诉书吗？我有一套戏，他应该你说叫做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所以民事就是大状第一个要带进去那个东西叫做诉状，知道诉状吗？诉状的英文哪一个字嘞？我们来看 A 叫做 summary judgment 哈，来我看那个英文那个中文字，请你帮我把那个判决摘要给它划掉。这个是一个加害给付，老师故意的，这个叫反情报，不是啊？这个的中文字叫做检视判决，检你看都写反情报那个字哈，这个叫检视判决。我只是说我把它翻成判决摘要是故意的。是错的，这个东西叫反情报。什么叫反情报呢？就是预防各位很辛苦的拿这个假币去占位置，结果呢就被人家干走了，这时候你就很爽啊，干走你干走错的啊，好好好好，好了没关系，你们都不笑啊，哎，你们真的是哎活泼好不好？活泼活泼 ，OK， 哎，你们现在要当律师的人呢，不嗨，你要说服你的当事人。你是然后法官的太太呢？法官的太太，老师去开你的例过太太，法官就吓一跳。待会跟讲官是不是？法官不用这么嗨啊，检察官要很嗨，好不好？检察官很嗨啊，律师要超嗨，要超嗨，好不好？啊，提醒过。第一个叫检视判决，这当然不是选项，错。那个 B 叫做 deposition， 这个字叫做废人拒绝书，拒绝书。拒绝书当然也不是啦。再管 C 叫做 complaint， 把这个字画下来。这个字哈，政大也有在出现过，政大的今年的考题好像有在出现过哈。complaint 就是诉状啊，你以前学的时候它叫什么？人家叫抱怨，对不对？你就给我翻成抱怨好了、啊，人家是要翻抱怨呢、啊，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就想象嘛，为什么叫抱怨？你就是要去假的啊。哦，你就是这样，你当然要把你为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主张写上去，所以那个东西就叫诉状嘛。所以 C 是正确选项，诉状 ，complaint。再过来 D， 我刚刚说过了，叫什么 ？indictment， 叫做起诉书。所以这题答案选什么？选什么？喂，喂，我们要大喊声必胜吗？不要，胜不行，老师不民主。我们来大喊三声必胜，提振精神。你们再不喊出来的话，我就叫你们站起来跳舞。Ready， 必胜，必胜，必胜！只有我自己在那边必胜，哦，我真的是气死哎、欸！没关系，没关系 ，OK 的，好啦，我答应你们哈、哦。C， 答案 C， 可以吗？那这一题我不能讲到这边，只是跟你们讲说，有一些字它长得很像，比方那个 complaint， 比方 decision。对不对 ？Summary decision， 就是你知道叫检视判决呢？比方像是刚刚那个字叫什么 ？Decision judgment 哦，这个 OK 啦。反正你就自己看过去哈，就知道说有些字长得很像，但其他意思不一样。好，再翻回来。OK， 诶，我觉得好像不过瘾哎。有一些单字哈，我刚刚讲的拉丁文，对不对？拉丁文考在哪里呢？你们翻回去找一下，有一题我记得，翻到第几页来看一下，好像是146题吧。哦，一样在第十二页来，第十二页翻过来，我们顺便讲一下好了。这一题你先告诉我四个选项，啦啦啦啦，长得都好像英文，可是其实它都不是英文。这就是我说的法令会考拉丁文的题型。好，我们来看一下题目，他说 The doctrine of， 把 doctrine 画下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叫做原理原则。好，就叫原理原则，那这边指的就是一些法律上面的原则啦。好，他说什么什么原则呢？那括弧就是你要选的东西哦。Is a fundamental, is a fundamental importance， 把这三个字一起画下来。什么叫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你看到一个字是 of， 后面再接上一个名词，它就等于一个形容词，等于是说 is fundamentally important，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哦 ，i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就说是非常重要 ，to the rule of law。rule of law 也画下来，什么叫 rule of law？ 叫做法治，法治，依法治理那个法治。再过来，他说这个原则啊，对于依法治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原则。然后呢，the adherence to precedent， the adherence to 也一样画下来，这个字也会一直出现。而 the adherence to 叫做固守、严守，就是严格的遵守嘛，严守。这个严守什么东西呢 ？precedent 刚刚都讲过了嘛，什么叫 precedent？ 判决先例哦。去固守判决先例会怎么样呢 ？Promote stability 可以促进稳定 ，predictability 叫做可预见性 ，and respect for judicial authority 还有对司法权威的尊重。然后呢，我们还要继续往下看吗？应该不用了。为什么说不用？不是老师懒惰，是因为你们考试时间有限，就看到这边就知道他要问什么原则了嘛。因为你从哪边判断？the adherence to precedent， 从这边判断严守先例，所以这是什么原则啊？遵循先例原则，可以了解吗？你当然，如果你这边到这边都还看不懂，你就再往下看。可是你只要这几个字你都看懂了，你还要往下看吗？不要哈！哎，各位知道你们考试是几题吗？这一科是15题，没错。总共整张考卷是几题？对，150题。优秀，有做过功课，很好。150题，有几分钟？啊，1-2个小时不到。2个小时不到，为什么我说2个小时不到？哎，是几分钟啊？180分钟，180分钟是几个小时？啊，不是，老师数学不好，发现了哈、哦，3个小时。可是180分钟你要考150题哦，各位啊，一题你自己去算，可以做几分钟？哎，老师数学不好，你们也在数学不好，你们是不屑回答我就对了，觉得数学太简单就对了，我就写函数出来，我跟你讲，我写不出来的，你知道？一题1.5分钟，可以吗？知道吗？一题1.5分钟，你以为这样可以吗？错，绝对不会是1.5分钟，因为第一你要先紧张，紧张会占掉你5分钟，你会想，哦，我需要呼吸，我需要呼吸，就占掉你2-3分钟，至少5分钟。再过来你要审题。审题会占几分钟？大概就是刚刚那5分钟里面啊。还有，你要画卡片，各位画卡片知道有多麻烦吗？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醒来啊！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那你这样子，你一题可以做1分半钟，你给我骗。还有这一科是放在公法还是司法里面？放在司法里面，对不对？司法里面有一科叫做国师，对不对？国师叫什么？国师知道题目有瓦等，你们知道吗？你们你看过期末举手？我真的生气哦！没看过期末举手，好，诚实的孩子，没关系，没看我又在看，我有什么了不起？不然我干嘛来去补习，对不对？有看过举手，好，手放下啊！你们是怎样？我好像有点看过，又没看过，有这种事情吗？国师真的很长哎，题目超长的，你那个东西会占掉你时间啊！你反应可以真的1分钟吗？可以吗？这种要拿分数的东西可以看超过1分钟吗？秒杀，知道吗？秒杀，把它写下来，秒杀。好，不要写了。Bear in mind, OK， 放在心上。所以你只要看懂，就不要再往下看了，知道哈？看不懂才往下看。英文有一个原则，看不懂不要慌，没什么了不起，往后看。因为老美很啰嗦，他就一讲再讲，很像念佛机，你知道吗？一直讲一直讲，不信你看，假设你真的看不出来。好，他说 ，Although the doctrine is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he rule of law,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出处理呢？美国最高法院嘛，你至少看懂吧 ？Legal 怎么看懂啊？你就可以想 President are not sacrosanct. 好，虽然这几个字你还是看不懂，就继续往下看。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哈，美国的最高法院怎么样呢 ？Overruled， 推翻，推翻什么呢 ？Prior decisions， 你总该看懂了吧 ？Prior 是在什么前面的 decision？ 刚刚我们都讲过了，推翻先前的判决，所以先前的判决相关一样要出现 precedent， 知道吗？就是所谓的判决先例原则，他就是啰里吧嗦讲不停，所以你不要陪着他啰里吧嗦，除非你真的看不懂，哈，知道我的意思？秒杀他！所以这一节答案我们来看，你们都已经知道遵循先例原则是什么吧？是 C 对不对？对不起，再一样帮我打上个 S， 少打那个 S。那另外三个原则我们要顺便认识一下 ，A 叫做 Foreign Nonconvenience， 这个叫做。不便利法庭原则，我们日后会讲什么叫不便利法庭原则哈。这一块 B 叫做 res judicata， 把 A 跟 B 这两个都帮我 highlight， 这两个都考过，在台北大跟政大都考过哈。那所以是 A 叫做不便利法庭原则，蛮重要的。B 叫做 res judicata， 这个叫做一事不再理，重不重要？中文上面当然很重要，那英文，对不起，这不是英文，拉丁文当然也重要，所以这个要记。再来 D 就不是那么重要，叫做 res ipsa loquitur， 叫做事实自证的原则，这个没那么重要，好吗？所以这一题的答案你就知道要选的是 C。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说拉丁文的东西，但拉丁文反正也不会考太难，所以这些原则我们上课的过程就会带给你们，就不要惊慌哈。好，再翻回来第五页。你们连翻页都很没精神呢，你知道吗？我的经验里面很厉害，会考上翻页都刷刷刷，不是这样啊，有气无力，好不好？有精神一点。另外第三个叫做增强阅读能力，哈，这叫废话。可是废话是什么呢？我要从废话带出关键，叫做英文写作结构的认识。大部分的英文段落，你如果看到很长，对不对？就想说，哇塞，是等我感到几分钟，这个是扩写啊。好，没关系，有一个原则叫做 topic sentence。topic sentence 我会写在这边吗？主题句，对，它通常都在整段的第一句，所以请你第一句务必都要练习到第一句就马上看懂他在说什么。这样是不是可以省很多时间？而且反正你就看后面念佛经的部分都绕着这个主题句写，所以我再度强调，第一句看懂之后你后面就不太需要再看。好，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可是你要看懂它题目在问什么，题目会落在哪一句啊？难道是第一句吗？不是，是最后一句，他问你说下列何者为非，或是下列何者为真。所以你要先看第一句，如果你看懂了，然后后面很快扫过去之后，就回到最后一句去看，看看他考点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选项。那我在说什么哈？比方说，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例子，他说 ，The Constitution 这个宪法 is either a superior paramount law， 好，把 either 圈起来，然后有 either， 你就有一个直觉的本能反应哦，后面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字叫做 or。知道 either or 吗？ either or 是二择一的意思，要嘛这样，要嘛那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那这个句型，拜托拜托，你要看懂。啊，哪万一他考不是 either or， 是 neither nor 呢？哎，这已经是国中文法了，对不对？ neither 什么什么东西，然后 or 什么什么东西，这是两者皆非哦。你可以补充在旁边，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为什么要记这个句型？你们不写作，可是没有，你至少要看懂嘛。有些句子它结构是这样，你看到你，你看到一的人叫直觉反射，看过去马上找第二个，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哎，老师很紧张哎，你们好歹让我知道听懂了没有，可以吗？可以哈 ，OK。所以他这边就说，你看到 either 又看到 or， 所以你要看那个 either 后面有划线的地方嘛。它要嘛就是一个具有最高性的法律 ，paramount 是最高的 ，superior 也是最高，就是最高性的法律。然后呢，中间那个你就不管它了。然后后面就是 or it is on a level with ordinary legislative act， 他说要嘛他就跟其他一般的 ordinary 是一般的一般的行政法案不是立法法案一样。他的意思他现在在考你什么一个两难的问题嘛，就是要嘛这样要嘛那样，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你只要能够看懂主题句，你后面都知道在考什么。不信的话，来我们翻到第145题。145题的第几页？我来看一看哈。哦，在第11页下面。你看题目长不长？长不长？长，对不对？你就看哦，我刚刚那个主题句你看过了，你就看过去。The Constitution is either a superior paramount law, unchangeable by ordinary means， 是无法被一般的方法所变动 ，or 要么就是这样，要么就是什么呢 ？At its own level with ordinary legislative acts。And like other acts, 而且呢，就跟其他法案一样 ，is alterable when the legislature shall please to alter it. Alterable 叫做可更改、可变动的。When 什么时候呢？当立法机关把 legislature 画下来，叫做立法机关。当立法机关认为他们想要变动它的时候，它就可以变动。所以这是个两难。你在这个地方看到之后。你后面先不要看，我们来看最后一句，他说什么 ？Which of 不是 me 的，对不起，那是打错，叫做 the。Which of the following 下列的哪一项呢 ？Most correctly 最正确的怎么样呢 ？Describe 去描述 the essence of the aforementioned statement 在上述各这个陈述当中的本质 ，essence 叫本质。那这里就考你看看懂这一段文字它的主旨在讲什么啦。好，假设我们现在只看了第一句哦，然后看了最后一句，我们来看我们选不选得出啊？我们来看 A， 他说 any legislation repugnant to 任何的立法行动啊 ，repugnant to 叫做抵触于呢 recent constitution 抵触于成文的宪法。就会怎么样呢 ？Must be invalidated， 就会是无效，把 invalidated 画下来，叫做无效的。他有这样说吗？他有这样说吗？好，没关系，你不确定就往下看。B 叫做 the judiciary， 这个司法机关啊 ，not the legislature， 对不起，我打错。是司法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 has the authority 是拥有一个权威怎么样的权威呢 to review 去审查 review 你会说复习对不对叫审查去审查这个立法法案 legislative act 它的 constitutionality 叫做合宪性它有提到合宪性不合宪性这个问题吗没有嘛所以你 B 当然就不能选啦、啊、再过来 C The attempt to 某一个尝试啊这个尝试要干嘛 To enact a recent constitution 去使一个成文宪法 enact 叫生效去让它生效的这个尝试是什么呢 Is absurd 是很荒诞他有这样说吗没有对不对再过来 CThe legislature 立法机关呢 should have power 应该要拥有权力去 revise 去修订修改或是 amend 叫做提出修正案 The constitution 立法机关应该要有权去做这件事这是他说的吗也不是他说的因为他正在讲的是宪法的最高性的问题嘛，记得吗？在主题句那边就已经说 superior paramount law 了，有没有？所以这边当然要选 A 啊。那我再说什么啦？所以秒杀，知道吗？不要浪费时间在阅读后面。哎，我跟你讲，越看越久，头越昏。我是说真的，因为啊，你们待会有机会的话，我们来，好，我随便翻一题好了。OK， 你们看一下第十页那个第39题，这一题就是典型的去 quote， 什么叫 quote？ 直接引述最高法院判决里面的字。 也只要看那个中间那一段就好了。他说 ，if matters, if there are any circumstances, 如果有任何的条件啊 ，which permit an exemption, 是允许某一个例外的话呢 ，they do not now occur to us. 那现在还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你会越看越头昏。前面还扯到那个字嘞，叫做什么？constitutional， 你看第几行？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这边出现 constitutional constellation， 在宪法的星宿上。星宿叫什么？星星啦。星，哎，那个是念秀还是星宿？那我在说什么？星座星宿那个星宿，不一样，去考宪法，什么叫宪法的星宿上？所以我跟你说，越看越头昏。这个我们待会讲，不要惊慌，不要惊慌。我只是举一个例子，那你知道说。不要看肉肉长的文字，越看你会越呕吐。好，知道我的意思。好，翻回来。所以主题句很重要哦，拜托，回家做这种练习，有题目先练习看懂它的主题句，可以吗？可以哈。好，那么第四个当然是掌握并熟练思考题型，这就不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在这边带你们搞懂它题型是什么。所以翻过来，你们不要看文字。你们帮我看一下第七页上面那个表格，这表格在干嘛？老师疯了是不是？对，老师疯了，老师在对考题做实证的量化分析。什么叫实证量化分析？我在分析这个考题的结构啦，那个考点包括什么？总共十五题嘛，你看哈、哦，我把它分成三类，待会再讲哪三类。然后你看命题的范围，它是属于哪一个法科？右边那来就是，你们看宪法、宪法、民诉、宪法、宪法、刑诉法、宪法、刑法、侵权法、宪法、宪法、宪法、刑诉、宪法、刑诉、民诉。各位，你们第一个有印象考最多是什么？宪法吧，宪法出现的规范概对不？宪法很重要。然后你再看左边那栏，文艺测验、智慧测验、智慧测验、文艺测验、文艺测验案例、文艺智慧案例、文艺智慧、文艺文艺智慧智慧，看起来有一个东西比较少，一个东西叫案例，有没有看到？案例比较少，我待会讲什么叫案例，但是总之就是你可以心里有个谱咯。好，案例题比较少，在预试里面只出现两题，剩下大部分都是文艺选择跟智慧选择。所以回过头来，我要再强调单字跟阅读能力最重要，知道吗？你字看不懂都是屁。哎，老师讲话很粗鲁，但是就是事实，字看不懂屁，字看得懂王道。知道吗？哦，好，那我们现在就已经给你有数咯，宪法很重要。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法科没有考出来？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八大类，对不对？你们自己告诉我哪一个考科没考出来？没有看到的是什么？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对照一下，商法的都没有考出来，有没有？那个公司法跟证交法，你们知道为什么没考出来吗？因为根据我跟点字委员讨论的过程，他说因为我也不熟啦。证交法你们各位国内很熟的有很多吗？没有，对不对？看有贵，国内都不熟了，外国证交法很熟啊，现在看有贵啊，不可能哈。这个真的考分几率比较低，而且是公司法，哎，公司法行之有年，所以我猜证交法有一些考点我们上课带过就好了。公司法也是，所以那个比较不是你要花那么多心思把单字记下来就好，知道我的意思吗？好，概念你要不要在那边跟我说揭开公司的面纱，它的界限要在哪里？这不是我们考法律的范围，你只要知道揭开公司的面纱这个英文要怎么说，好吧，就顺便补充好了。后面会讲 to disclose。这个叫 disclose， 叫揭露，哎，这个字很重要，哎，揭露，揭露写，揭露。好、哦、啊，它的名词补充一下，叫做 disclosure。为什么说这个字很重要？你们如果学过四字，老师要爱线了，四字六零二，在干嘛？人民有一个权利叫做，那个是纳子文案啊，纳子文案在干嘛？担心的是什么？隐私权嘛，对不对？所以去揭露的这个东西，揭露跟隐私 私权，这两个有一个两难啊。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是叫隐私权。换句话说 ，disclosure 或是揭开或揭露这个字，除了少在公司法揭开公司面向公开考在哪里？我讲了老半天，隐私权基本权的保障是哪一个法？宪法啦，是不是？这重不重要？重要，好不好？所以这个是要认得。所以揭开公司的面纱，所以 disclose the veil。这个字没那么重要，看过认得就好。这个就叫面纱。盖头啦，那盖头，哎，你这么笑哎、欸，能不能这样子？我正在跳舞棍阿北的哦。Veil of incorporation， 你说老师，公司不是 corporation 吗？为什么前面 in 这两个字在老美里面有时候混用？当然写 corporation 也可以啦，哈。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 incorporation， 有时候叫做 corporation， 但不管怎么样，这是 close the veil of incorporation， 叫做揭开公司的面纱，可以吗？这个你们可以先写，写的有印象看过就好。我们后面反正上证交公司的时候还会再讲。好 ，OK。所以不是说那两个不会考，只是目前在机遇上，还有根据我偷偷去打听消息，考出来几率比较低啦。就算考出来题目也少。所以你真的时间不够的话，请你第一个要准备叫做宪法，知道我是说什么哈 ？OK， 好，那我要讲题型喽。题型我把它分三大类，三大类第一个叫智慧选择，你们不要看叙述，听我讲就好。回去再看，也其实回去不用看。我们的原则就是上课完之后回去除了单词要再背，就不要再看了。好，智慧选择意思就很简单，题目短短的，不会很长，三行到四行左右，或是甚至有时候只有两行。然后呢，他就叫你选一个字，最适当可以填进去，那就填进去，这叫智慧选择，知道吗？所以字是王道，一样哈。我们待会会练习一下智慧选择字的那个题目大概是长什么样子，你心里有数就好。那第二类叫什么呢？叫文艺测验，文艺测验经常拗口，其实就是短篇阅读啦。你们以前阅读是不是在这个部分，然后漏漏等，然后再选五题，对不对？那个就是你们高中哎。老师，大学联考也，你们现在还是叫大学联考吗？叫指考，我越来越搞清楚哎、欸，是指考吗？不是，是指考跟机测之类怎么样？天哪、啊，老师还在考大学联考年代、欸，阿尼阿伟，对，哎，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不想提这件事。那个文艺测验反正就是那种嘛，短篇阅读测验，上面给你一个短文，然后你就选哪一个叙述比较符合他要的。好、哦，这叫短篇阅读测验，这个很多哦，你看一下，你看文艺测验弱弱等，你看右边那栏一大堆，所以这务必要掌握。那这个考试它是由你的智慧跟你的阅读能力做结合起来的考试，知道我的意思哈、哦？最后一个我刚刚说比较少出现，但是也会出现叫案例分析，它就给你一个模拟的案子，然后呢叫你依据你的对法律的认识，好、哦，这个法律的定义 ，quote unquote。当然是指英美法跟国内法，哈，都有依据你对法律的掌握，然后去做出对这个案子的判断，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它是虚拟的案例，我们待会会练习哈。然后你看最后我在做分布比例的那个分析，然后就说总共前面两者占13题，超过85%，所以案例只占了不到15%哈。那所以。这个东西的意义何在？实意是什么？告诉你们准备优先顺序。我还是强调用一句话说完：智慧是王道，可以吗？好、哦，智慧是王道。那讲了那么多，我们来练习一下几题好了。我们先看一下第七页这个地方，从第七页开始哈、哦，一直到后面呢、啊、一大堆都是属于智慧选择，到第九页下面为止都是智慧选择。我们就选个两题来练习好了。我们先看137好了，来第一题哈、哦，我跟你讲，讲一件事情，你们要有一个心里有数，每一个考科的第一题都会对，都会很难，这是一个心理战，知道为什么吗？不信你们去，你们没事做的话，就去把各校的那个法律题目拿出来。第一题都几，对不起，老师才骂脏话，就是 fucking hard， 就是 fucking hard， every double why， 就是 absolute fucking lovely hard。哎，老师骂脏话，无所谓，爽，好不好？ 超难，不然难什么东西？他干嘛这么难？根据我问老师，老师说下马威嘛，就弟弟看懂要慌吗？你当然可以慌啊，可以慌的人就让他慌，我们上过老师的课就不要慌，好不好？他就是比他最难就是这样子了，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来看，这就是所有反应的第一题。他说 ，The classic description 对于某一东西的经典描述，哈，经典的描述，什么东西呢？看后面 ，of an effective waiver， 一个有效的放弃或是排除 ，waiver 叫做放弃或排除，它是名词。那你如果要顺便学的话，要顺便学它的动词叫 waive， 把 r 去掉，那个就是 waive， 叫做排除的动词。好，对于什么什么东西啊？对于一个啊，有效排除，又出现一个往后看 ，of a constitutional right， 在宪法上权利的一个有效排除，然后再往前的一个经典的定义，好的描述是什么呢 ？is 出现了，这个才是整句的动词哦，啊，这么长的动词 ，is 是什么呢？The intentional 有意的什么东西，哦 ，or abandon of a known right or privilege， abandonment 叫做放弃，对什么的放弃？又出现了，往后看 ，a known right or privilege， 对于已知的权利，哈 ，known 是已知的，对于已知的权利或者是 privilege 叫做特权。他说。对于再说一次前面那个主持，他说对于宪法权利的放弃这个东西，这个概念的基本的陈述，哦，通常是指什么呢？是一个有意的什么，或者是对于已知权利或者是特权的放弃。好，那你就知道要填那个空了。你这样就能填吗？当然可以啦，可是通常我知道第一题都很难，你就会慌。继续往下看，Court indulge every reasonable presumption. Court 就是法庭嘛，法庭法院会怎么样的 ？Indulge 叫做采用或纳入，法院会纳入啊每一个 reasonable 是合理的 presumption， 合理的推定。presumption 这个字也很重要，叫做推定。怎样的推定呢？往后看 ，again 是反对。Against， 你看到 against 就是反对哦。如果后面接的是 for， 就是赞成哦。知道哈？去反对啊，对于基本宪法权利的 waiver 的排除，哈。所以呢，你就知道这边就是要选看你四个字哪一个字跟宪法权利的排除概念上类似。我们看 A 叫做 reimbursement 叫做偿还。跟偿还有关吗？有意的偿还是什么？当然不对，对不对？这个 D 叫做 relinquishment， 这个字叫做让渡。哦，让渡有没有跟放弃有点关系？有点像。不过往下看 ，C 叫做 requirement 叫需求要求。D 叫做 reinforcement， 对不起，这不是执行，执行是另外一个字，补充在旁边，很抱歉，叫 enforcement。Enforcement 才叫执行啊，这个 reinforcement 它叫做强化，你把这两个字稍微写下来一下，叫强化。所以这一题的答案你就知道了，要选的是 B， 可以吗？还好吧，难不难？觉得很难的举手，手放下。最难就这样了，可以吗？最难就这样了，觉得超简单的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啊，不要到超啦，我知道这样好像感觉很臭屁，觉得 OK 啦，举手。你们真的心机都很重哎。啊，那不然不举手，又不觉得难，又不觉得 OK， 是觉得超简单，是超简单的举手。快点，我跪啊！那你觉得怎么样？没有意见啊？难，有时候觉得难，有时候不觉得难，快点跪。好，但总之心里有数，最难就这样了，因为第一题都超难的嘛，可以吗？这个是这样哦。好，这题答案要选的是 D 啊。 再过来，我们来上后面去看看，来找一下，我们不全讲哈，因为后面还会再出现。我们翻到第九页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149这一题，就来建立一下你的信心，因为刚刚你有上课的话，你就一定会选这一题。好，我们来看哦，他说 ，Where the government uses a device， 在这个地方啊，政府那个 where 就是在某处啊。在某处啊，政府去使用了一个 device 这个字应该认识了吧？你们用的那个小小的智慧型手机就叫 device， 就是某一个工具，某一个工具，那个就是等于 tool， T O O L 那个 tool， 好，一个工具呢。他说政府所使用的一种工具，用来干嘛呢？ That is not in general public use， 而不是一般大众所使用的。好，你心里有数，他讲是一个小小工具，用来干嘛呢？ To 后面就是接他的目的啊， To explore 去探索 details of the home， 去探索家里面的那些细节。看到这边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工具的吧？政府核发，然后去探索家里面细节的东西是什么？望远镜吗？送死你！政府核发望远镜干嘛？那是那个工具啊，它只是某一个那个文件嘛，哈。OK， 继续往下看。然后呢 ，that 那个 that 是形容那个 detail 哈 ，detail 是指那些细节。怎么样呢 ？What previously have been unknownable， 在先前 previously 是先前，是先前不可能是被知道 ，unknowable 就是不可能被知道。Without physical intrusion， 如果没有在物理上的入侵的话，也是不可能知道的。Physical 是物理上的 ，physical 有两个意思，在这边很重要，先补充起来。在法律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叫物理上的，第二个叫做身体上的。所以你要看它的上下文，去决定它这边要翻译成物理上还是身体上，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对 ，physical 在这边就是物理的 intrusion 叫做入侵，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跑进去人家家，你没有物理上入侵进到那个空间的话，你是不可能知道那些资讯嘛，好。然后后面 the surveillance 这样子的监控啊，好，搜索啊 ，is a search。你前面就算都看不懂，你总该看到 search 了吧？ search 认得啦， search 是什么？搜索吧，是不是？ And is presumptively unreasonable， 而且是被推定出现了，再把 presumptively 画下来。刚刚前一个句子我们是不是学过 presumption？ 你把它写在旁边， presumption 叫做推定，那个字是推定的名词。那你如果要学动词推定无效，对不对？叫做 presume to be invalid， 叫做推定无效。或者是你 to be 可以不要，就是 presume invalid， 这个叫推定无效，这个是动词哈。然后在这边叫做 presumptive。或是 presumptively， 后面那个 ly 当然是副词啊。那前面如果只有这样的话是形容词，是推定的，推定的，就是被推定成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字很重要，它的三个形式都会考出来。好，推定。好，所以它这边就说 presumptively 被推定是什么呢？ unreasonable 不合理。怎样呢？ Without 如果没有一个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去搜索，这样是推定不合理、不合法的。所以你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才能让它合法？望远镜吗？不是吧？我们刚讲了半天，政府核发的一个东西，法院核发的那个东西叫做搜索票，可以吗？所以搜索票是哪一个英文呢？我告诉你四个，你只要认得 warrant， 你就会选了。对，这题答案是 D， 可以吗？那 A、B、C 是什么呢？ A 这个字很容易跟 warrant 搞反哈， warrant 叫做保证书，或是保固。你知道那个保固期间吗？那个保固或保证书，所以 A 不对。 那么 B 叫 witness 叫做证人或是证据。那么 C 叫做 withdraw 叫退出。还有另外一个字是生活上的用字 withdraw， 如果你去使用提款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字，这个字叫做就叫提款。阿拿是存款耶、欸、会不会优秀同学来大声说出来，存款叫做 very good deposit， 把它写在旁边 deposit。这个叫存款， Anna withdraw 是提款，可以吗？你们哈、哦、不信邪的话，待会去 Seven 按下提款机，然后用英文界面，老师不是诈骗集团，但是可以偶尔练习它，让你的生活中充满英文。回去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你的智慧型手机调整成语言是英文，我跟你讲，你会学英文学得很快。然后 WhatsApp 不要上中文的版本，不要下载新的，这个先变中文，害我气得要死，还吃好稻香爆哎、欸，我气死哎、欸，听不懂没有关系，好对不起，因为老师是那个智慧手机超爱用的，老师疯狂，老哎，到、欸、老师超棒的，老在家里面啊，我在那个马桶前面啊，我弄了一个魔鬼站，就是我马桶前面刚好有一个那个浴室的门嘛，然后在那边弄了一个魔鬼站，然后在我的那个床头的上方的那个。有一个架子，我也贴了一个魔鬼毡。然后呢，我的客厅那个地方也贴了一个魔鬼毡，它干嘛嘛？因为我的那个 iPad 啊，后面弄了魔鬼毡啊，这样就可以随时走到哪里到哪，很方便吧？哎，还蛮不错的，因为我有那个资讯癖，好啦，这是不对的。哎，你们睡前不要玩太多智慧型手机，眼睛会不好，那会影响你的那个褪黑激素分泌。好，我怎么扯到这边来？私下跟你们讲这件事。好 ，OK， 那一至九，你看超简单，对不对？这一题的答案就是要选 D。好，这个我们再来看找几题文艺测验的题目好了。先不要翻，先不要翻，我们来找一下。哎，好，往后翻好了，对，对不起，往后翻。我们来看一三九好了，找一个难一点的吓唬你们，长不长？长不长？长，对不对？看有贵。一分钟看得完吗？看不完，要练习把它看完，好吗？速度要快。要哎，做题目的时候要把它念出来吗？不要，看英文要养成习惯，跟你看中文一样，不要把它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你会看得很慢。好，第139节，他说 The U.S. Supreme Court 美国最高法院 held， 把 held 这个字给我画下来，100万颗星。这个就是我说宪法题目的一个基本模式，你一定要认得这个字 held 叫做判决。但是判决这个字 held 是过去式，你要认得它的原始型叫做 hold， H-O-L-D， 把它写在旁边，我就不写在黑板上咯， H-O-L-D 就是 held 它的原型，因为这是过去发生判决嘛，所以它用过去式。你们在考试也通常遇到的是过去式，所以 held 也要认得是判决，尤其指的通常会是最高法院的判决。那考宪法每宪的时候都是最高法院判决，所以要有心里有数，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接下来紧接那个字也超重要，叫做 unconstitutional， 这个叫做违宪。安娜和宪的话就把 un 去掉。叫做 constitutional， 你可以自己写在旁边，一个是合宪，一个是违宪。对各位啊，看到这边一定要掌握那个句型哦，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好，你看到 held， 接下来就要直觉反应去找是合宪还是违宪哦，这样你才可以继续往下看，才不会漏漏的看不懂，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他这边说这个东西是违宪的，那什么东西违宪往后找，他说A state law， 一个州法，哎，你那个 state 不要给我翻成国家哈，州哈是州法，什么样的州法呢 ？Requiring 就是要求，去要求什么呢 ？All children in the public school， 所有在公立学校里面的小孩呀，都要怎么样呢 ？To salute and pledge allegiance， salute 叫做敬礼。 然后 pledge allegiance 叫做致敬或者致意，这两个字一定是合起来的。pledge allegiance 叫做致敬或致意，意思就是你要向国旗敬礼啦。好，两个合起来叫向国旗敬礼，像什么呢？我刚说出来了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对美国的国旗致敬。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定是有一个州嘛，对不对？他说州法嘛，一定是有一个州，他的法律规定一定要致敬。然后这件事情有人告到最高法院去讨论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合宪，结果他结果他告诉我们是合宪还违宪。啊，合宪我就揍死你哦！没有，老师爱你们，不会揍你们，老师真的爱你们，是违宪，好不好？The court explains that， 后面就开始啰啰等哦。法院的解释是什么呢 ？To sustain， 要充分的满足 ，sustain 叫做使充分啊。去查字典都会叫使充分，但是你翻译的时候就说要满足，要让一件事情满足。好，要满足什么事情呢 ？The compulsory flag salute，compulsory 叫强迫的，要使啊。这个强迫向国情致敬这件事情充分就是被满足呢 We are required to 把这四个字画下，这是连用的，就是我们会要求要什么 To say that 要说呢 A bill of rights 什么叫做 bill of rights 这个在宪法会在讲叫做权利法案好 WhichGuards the individual's rights 好，这个权利法案呢怎么样呢 Which 就去连接前面那个 rights 是保障 Guard 叫保障等于 protect 一样的意思去保障个人的权利怎么样的权利呢 To speak his own mind 说出他心中所想的这个东西 To speak of his own mind 好Left it open to public authority 然后呢就留下一个空间 Left it open 知道吗留下一个空间 To public authority 就出现了叫做政府当局怎么样呢 To compel him compel 叫强迫 To alter what is not in his mind 去强迫他表达他心中没有什么意思好看到这个地方你们掌握你们脑中有没有开始掌握几个概念第一个叫做强迫国旗致敬是合宪还是违宪违宪第二个是它的依据可能跟什么东西有关宪法上哪一个权利哪一个权利有关哪一个基本权有关言论自由权吧是不是好所以假定我们不往下看，我们来看一下 A、B、C、D 哪一个选项比较类似哈？他说，好，你们先看到那个题目下面这么长，往下看，他说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ords cited above， 依据上述所引述的那一些文字 ，In accordance with 就是等于 according to， 好，依据上述那些文字啊 ，With what is the constitutional ground？哪一项呢是宪法上面的基础 ground 的基础 for the court to strike down the flag salute law strike down 叫做打倒就是最高法院是什么基础下去推翻或打倒这个向国旗致敬的州法刚刚我们是讲到跟言论自由相关，我们来看 A 叫做 the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叫做酷刑啊 ，cruel 就是残酷的 ，unusual 是不寻常的 punishment clause 就是禁止酷刑这个条法 ，which forbids 叫禁止 the government to impose grossly 去施加大量的 disproportionate 叫做不合比例的惩罚 punishment upon the criminal defendant 对于刑法上被告施加不合比例的惩罚是被这个禁止酷刑条例所禁止跟这个上面的文字有关吗 完全没关，所以你 A 就不能选了。那么 B， the freedom of speech clause 哦出现了，言论自由条款呢， which protects people's right not to speak， 对不对？保障个人不说话的权利呢，当然对。这关 C 的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叫做平等保护原则嘛，对不对？他说什么 which guarantees the fundamental right 去保障了教育的基本权 to education， 这也无关，对不对？再来 D， the right to privacy 隐私权啊 is created by the precedent， 是透过判决先例又出现了，对不对？我说它会一再出现，是透过判决先例所创设，谁创设的？由美国最高法院所创设。所以这一节答案你需要把它全部看完吗？不用吧。那我来说什么哈，这一节答案要选的就是 D，可以哈。好，你们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啦？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待会再回来，十分钟，有问题可以来找我。